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7.8摄氏度，预计今天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呢，白天将以晴为主，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光照充足，风力明显减小，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正在持续变冷，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摄氏度，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更会下降到-11摄氏度。我们本市仍然处于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呢还是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预计呢气温会在-3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能见度很好，风力不太大，登山气象指数1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后续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风寒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2到-11摄氏度之间，风寒气象指数呢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不过呢，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该加量供暖。到了夜间呢，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5，天气非常寒冷，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极易散热，应全力供暖以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消退，环路的以下路段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我们来关注西部地区，西三环路目前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其中呢，在天宁寺桥区到复兴门桥桥区这一段路况呢，是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西直门桥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东部地区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的玉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东铁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呼家楼桥桥区。北京城市广播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Thank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呀，这两天的天气非常的冷啊，特别是今天，那么最高温度呢差不多也就是维持在-5度左右。刚才你在报天气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儿 叫窗外滴水成冰。 对，这是气象台的同志们形容我们供暖啊要到这个5级的时候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会儿必须得火力全开，用咱们通俗的话说。 当然隆冬季节到了啊，确实天气也是该冷了，但是有一个地儿有一个事儿吧一年四季它都那么热。但凡是摊上这事儿的人，他一想想他就更热，他不但热他还着急上火。 难道不会凉凉吗？ 还真是不能凉凉，这事儿办不成呢也就凉凉了。那今年如果还摇不上的话呢，那就只能等明年了。今年这事儿呢也就真是凉凉了啊。什么事儿呢？什么事儿啊？ 摇号呗，26号这个日子呀又到了。 今儿上午摇号啊。 对， 今儿上午有300多万人申请普通小客车的指标，跟上一期比呢又增加了60000人。 现在是2000多人抽出一个人来， 所以说这个中签难度呢就更高了。 对， 而且就是相关部门啊做了一个统计，就比如说你现在刚刚开始申报的话，咱先不算以前哈，已经申报了好几轮了。那些人就是刚刚申报的话，那么有戏中签的话，你猜啊，多少年之后你有可能能预见 几十年 啊？那倒不至于。预计啊，8年。如果你今儿开始申请的话，有可能在8年之后的今天还是可能能抽到。 因为咱们是连续抽了多少年不中之后啊，他会在这个池子里面给你的那个号呢乘2，再过多少年呢再乘3。您要是今天刚加入，这些优待都是没有的，肯定几率会更小一些。 对，在2018年即将进入倒计时的今天啊，各位还在等待抽签摇号的朋友，你们还等吗？当然有些事儿就是在于不懈的坚持哈，那就等着呗， 只能坚持着。对， 痴痴的等啊。 对， 我们从2010年的愿望一直持续到今天，当然我们也有听众中的。总而言之呢，总会有好运气降临到你的头上吧。 对， 好吧，那么在新年即将开始的前几天日子当中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事情呢能够解决掉，不要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呢带到新的一年。那今天呢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解决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记得昨儿啊我们给大家留了个作业啊，就是想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泡腊八蒜各家各户啊都有什么技巧和高招。因为我们这里呢确实有泡的好的也有泡不好的，那我们就替这些泡不好的朋友们着着急 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昨天呢有好多听众都交作业了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统计一下啊。 好， 那今儿如果还想完成作业的话呢，在我们说这事之前您都不算迟到，您都不算晚教，老师肯定不批评您啊。 行， 那我们先来看看新的问题吧。 这位朋友啊，这是想遇到一个稍微有点不太愉快的事儿。什么呢？他买了辆二手车，车是真挺好的，哪儿都好，就是坐在车里头老觉得有股烟味儿 啊。那是之前的车主有这毛病呗。 对了，您知道您吸的这个叫什么烟吗？你知道这称为 三手烟？ 对了，这叫三手烟， 二手都算不上啊。三手， 二手是人家直接吐出来被您给吸着了，三手呢是前人他吸完了以后会有一些焦油啊这些物质啊附着在我们身边一些容易吸附这些的东西上。以您的车来说，您知道最大的地儿在哪儿吗？空调里面， 整个的这个风道、哦、因为他车只要在开的过程中原来他在抽了烟的话，整个这些烟气就在车里头循环啊，烟道里面你那个滤网啊，空调的这个烟道里面全都会附着这些焦油。 嗯， 您这个东西想要去彻底的没有，我跟您说真的很难很难，烟味特别的顽强，只有把整个这部分组件全换。 而且就是车里面本身是一个挺密闭的空间， 对， 有些人呢他习惯在车里抽烟，即便是他在抽的时候开着窗户 没用， 那个味儿他也是散不去的， 一点都没有， 尤其是那种就是织物的那种棉的座椅座套的，好像更容易吸附那个味儿、 嗯、 相对来说那个皮质的还 好 那么一点点啊。 嗯， 所以您说您想为了去这个味儿什么部件都换一下，这破费有点大。二手车嘛，好多我们也是为图那个价格哈， 对对， 桑拿一下试试，只能说试试会好， 好 但是不一定能够根除这个味道。嗯，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应该咱们形成一个什么风气啊，就跟对这个抽烟的人一样，很多餐馆你 就跟禁酒似的， 对， 开车不能喝酒，那么开车也不能抽烟， 抽烟 不管是在哪儿哈。 而且就是形成一种什么风气，我觉得让他这个车，如果说你还想卖，还想当二手车卖。你之前你就一直控制别抽烟，抽了烟我就让你这车卖不出去。 哎呀，但是我们也挺能理解啊，就是对于吸烟上瘾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挺麻烦，这个自觉性它很难控制住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现在不是有做那种汽车美容、汽车桑拿的吗？您来个深度清洁，反正得花个大几百，然后看看、 深度清洁几百可下不来， 就是 高级的 我说的是最低起步呗。啊，看看万一他过年搞促销呢、 嗯、 我们都往好了想啊，您试试，但是估计不能清除，不能清除啊。 就完全的根除啊。昨天我们那咖啡杯就是有一个保温杯那咖啡味儿、不知道那位听众试了那么多招之后有没有清除啊，麻烦您给个反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求助一下、就是现在咱北京啊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订鞋，订做鞋，做鞋的事儿好像闹出很多笑话哈，在某个年代、 对对对对， 你说做鞋的哪儿做鞋的呀？好吧，他是想问啊，就什么地方还能就是私人定制，给我亲手量着定鞋是吧？这意思啊。 同仁和还有这个业务，但是价钱比较高，您看您能不能承受？如果要是说咱们一般的像原来想的那种市场里头是有这么一个鞋匠师傅来给打的那种，少了，这些年其实大市场里真的不容易见到这个摊儿了。 对，他本人也说了嘛，说前两年啊还能看到这种做鞋的鞋店， 对， 但现在根本就找不着了，说哪还有能定做的，就是私人的店或者是商城里的店都可以啊。哪位走过路过没错过的啊，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或者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电话是15801636034 15801636034。我也是记得就是几年前啊曾经在一些胡同，就是比较有名的胡同、而且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多的胡同，知名胡同里面会有这种私人的小店， 南锣那种什么，你是指 石家胡同什么的？因为我在石家胡同看到过、但现在好像也是没有了，都是那种小房子， 是， 然后一小间有私人定制的，现在可能真的不大好找了，所以得求助我们的帮友啊、要是真没有那可能就真没有了。 而且分什么鞋您知道，正经皮鞋什么的不容易找，但是拖鞋这类的那个商场门口那个大妈晚上经常会推着车卖。 反正过去都是基本上都是订皮鞋的比较多。 皮鞋。 下面这位听众啊问了一个旅游经验的问题啊，说现在去海南旅游就是住那种民宿，一个月多少钱，大概就是他可能想去候鸟一下吧。 对 啊， 对，短租性质的这种。 对，我记得现在有那种就是 APP， 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短租， 有， 好像就是可以租这样的民宿。 对， 大概时间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半个月起步吧。 但是您这个季节相对来说还真的是三亚算是最旺的季节、 啊、 对，冬天的时候北方的朋友们都愿意去，可能会稍微的高一些。这个哪位朋友知道现在最新的行情？ 而且每年的价格可能都不一样，你说我三年前去的， 对， 那会儿一个月多少钱，现在未必是这个价格，是吧？ 而且民宿跟民宿之间您知道它差别也很大，有那种公寓式的各种物业管理都很好的、有那种纯粹的民房，有的呢是一种可能房间面积大一些小一些的，包括说民宿嘛，一般就是人家自己配的嘛，人家要是自己很爱惜配的家具多高档，那您这个租金肯定也得高一些。 反正大概齐吧、有听众去过的或者知道的或者有朋友有亲戚在那边干这个的， 都麻烦给打听一下啊。 嗯， 就是目前在海南旅游民宿一个月多少钱，而且就是海南哪儿你也没说，是三亚呀是海口啊，这个地界不太一样，估计这个价格也太不太一样。 海口肯定便宜一些， 我估计可能这个时间去应该都是奔三亚，因为那暖和嘛。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首先他要分享一下他的光盘。 哎，他说我记得以前有帮友啊想寻找跳交谊舞的盘，我这儿有，我这儿还有跳国标舞的以及教走模特步的各种盘，有需要的帮友呢可以联系我，我无偿奉献啊，我住在北京站。他同时提了一个请求，他说我喜欢烘焙，但是呢没有裱过花，哪位朋友会能教教我吗？我愿意拜师学艺，或者哪有培训的可以告知一下。 嗯，人家说的是那个蛋糕上那裱花啊， 对对对， 大家别听差了啊，人家不是裱别的花啊，是裱蛋糕上那个花啊。 嗯， 那好像还真是需要点功夫，就是手上的功夫和力道。 是 我曾经干过 啊， 看似简单，真的不简单。你弄不好， 对对对， 弄不好啊，所以什么都是功夫啊。 有一个剧，那个《破产姐妹》里面那个主角 做 cupcake 是吧？ 对对对，啊，他不就学各种这些裱花什么的，就看他在那儿各种出洋相。 是，昨天不是还有位听众跟我们打听吗？就是说初中毕业的女孩， 嗯， 学点什么技术比较好，想找个好的技校。当时还有听众就分享说，其实可以考虑去学学烘焙， 对， 西点，哎，掌握一技之长之后呢，就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哪儿都能养活自己，饿不着是吧？这个其实也不错啊。 其实而且就是裱花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小情调。其实你说正经大家吃好吃，还是说吃底下这个蛋糕本身？ 嗯。 但是呢，就一个特别美的，你说真的能做的像工艺品一样，看着赏心悦目。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菜讲究的，要色香味俱全哈。哎， 西方也，现在咖啡他们现在不也拉花吗？ 啊， 上头画那个东西。 我又想起那保温杯来了，这味儿除了没有啊？行吧，这个裱花也是一门技术啊。 电话说一下， 也是需要一些审美能力的，啊。 对对对，没错。嗯，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81556059，13681556059。 下面这位听众啊，他说有一个镜子，那个衣服挂钩呢，需要钉几个钉儿给挂墙上，但是他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估计是也没有这个钻啊。也没有一些工具，你说为这事儿为个镜子买个钻，不值当的啊！就想问一下，就是哪位师傅，您家里有这个钻呢？你也会钉这钉啊？能不能帮我把这镜子挂上？ 嗯， 最好是附近啊。他说我可以付费， 嗯， 啊，需要钱的话我可以付费。他住在积水潭桥附近，电话是18501348032，18501348032。其实这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哈。 住那边还真有几位咱们热心的老帮友， 嗯， 我有印象是住在明光村那附近的，反正就基本上我觉得西北片的经常都是他们去上门帮着大家，谢谢您了。嗯， 但是这两天天比较冷， 天冷， 哎，您不着急的话， 嗯， 您绷两天， 对， 您先照照小镜子，不行先对着水对着月光是吧，开玩笑啊。看看哪位能帮上忙啊。再来看下面的问题。 这位朋友这问题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哪位姐妹知道怎样消灭红蚂蚁？我们家新装修的房子，你说怎么它就有红蚂蚁来了？ 这不定什么材料带进来的是吧？ 对，你说一般住一段时间，有时候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漏点糖啊饼干渣什么的，的确特容易招。新房按说，咱们说蚂蚁啊蟑螂啊这些东西至少能扛半年不出来，这个就是， 哦， 我觉得就是你猜的，跟着什么装修材料进来了， 要不然就是过去的老家具是吧，他就跟着一起搬过来了。 老家具那是肯定的，对， 是吧？ 那是，那家具缝里头一定有，嗯，这也是存在这问题。 哪位姐妹知道？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兄弟知道，您就不问了是吗？ 就家里这些事儿，男的指不上。他的意思是说， 好吧，就哪位帮我知道啊？怎么消灭红蚂蚁？就他也不知道这个红蚂蚁是从哪儿带来的。 嗯， 我估摸着呀，可能不一定原来以前有。因为如果原来以前有的话呢，他可能知道他的来路， 有经验， 就是以前带过来的。但是这次呢，他就愣来了，跑这串门来了。 嗯， 也没准是不是隔壁家的呀？因为蟑螂它串，但是红蚂蚁我不知道串不串。 串，但是新装修的房子，它那个味儿什么的，对，多少还会有那么半年左右的时间给他。 嗯，那估摸着可能就是跟着什么装修材料 对 混进来的。 对， 嗯，那怎么除啊？也是问问大家，好像不太好除， 反正那些药慢慢的除不了根儿。 就是你除了之后吧，它会有一段时间呢就不出来了，但是呢， 嗯， 不定什么时候 又出来， 它就又出来溜达了啊。电话是13552699169，马女士，13552699169。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其实倒是相对好解决，他手掌脚掌啊脱皮，还裂口子，还痒。北京这天儿反正就是干，您看刚才我播天气预报，咱们白天的时候这湿度是10%，夜间最大才30%，而我们人比较舒适的，我们的皮肤的这个湿度区是40%-60%， 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全天是处于极度干燥的情况，那您想我们皮肤有这些问题免不了您得做好护肤工作， 对，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尽可能的让房间里面就是湿度达到一定的程度， 对，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啊，当然大夫也建议大家，就是冬天里面尤其是北方开暖气啊，开地暖啊，开空调啊，最好准备一个这个湿度表，就是你看到这个湿度到什么程度你可以随时的去调，你调加湿器也好啊，或者你说老方法土法的 水 啊，喷点水，放盆水，喷喷花都是可以的，要保持这个湿度，尤其像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哮喘或者这个肺部病的人，那他这个太干燥太难受了，包括小朋友什么的啊，所以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至于皮肤的问题，除了空气保湿之外，重点还是在于平时的保养，而且不是说到了冬天您才保养，是一年四季都要保养，到了冬天才会好一点点，您不能说等问题出现了我再开始抹油，我再开始什么擦这膏，有点晚了， 没那么快， 有点晚了啊。 但是现在您这个已经有这症状了，我们还是特别万能的，就是北京医院的维生素 E 乳膏，对这种裂口子脱皮特别的有效果。但是呢您抹它抹好了以后，您可记着啊，它这东西它毕竟不是咱们平时那个护手霜啊保湿霜什么的这种东西，您把它当病来治，咱们抹好了，后期以北京这种干燥的冬天那种天气，建议您还是买点那种比较厚的凡士林， 就是油性比较大的， 对， 油性比较大的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电话是18231389567，18231389567，大家就分享分享，就是这个年头啊，就这个季节，您的手和脚干的时候，您觉得抹什么，您觉得最湿润？最舒服，而且皮肤也不至于那么难受啊。 对， 好，我们第一时段呢即将进入尾声啊，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全新富达牌手持吸尘器，还有一个车载吸尘器，一个50，一个20，13528283，13528283。 这位朋友呢住在雅宝路附近，他有一个24寸的电饭锅带蒸屉，价格是50元，没有说新旧程度啊。电话是13691597355，13691597355。 这位朋友呢转让九阳牌家用电烤箱1台，100元，新的没用过。电话是18301284638，18301284638。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冬季摩托车用的那个头盔，还有80%新，说买的时候呢花了800多元，现在呢戴了有1年的时间吧，也用不上了，嘿，去个零就卖，就800多买的80现在就卖，说主要是谁需要吧， 对， 能够物尽其用啊。电话是15910539878，15910539878。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躺椅，可躺可坐，东西在王府井，可以给您送过去。电话微信同号13436481039，13436481039。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台电动轮椅，吉瑞牌，全新没有开箱，打算3200，还有商量，在联想桥附近，电话是17344421856，17344421856。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先学会儿北京榜样， 学做北京榜样，学唱北京榜样， 没错，都应该学。 只会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每

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请让我来关心你， 这世界 会变得更美丽。 这世界，我和你生活在一起。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您。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帮帮团，帮帮团。 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为您服务啊。我们第一时段的好多问题呢，我们热心的帮友都给回馈了。 嗯， 要不怎么叫帮团速度呢？ 真是，真快。 要不怎么叫万能的帮帮团呢？这个当然我们听众说的更好啊，兴许帮帮团以及帮帮团的主持人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帮帮团是万万不能的。即便是说我们找不到最终的结果和答案，但是这种彼此间的问候呢，还有关心呢，其实也是一种温暖，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温暖和温度啊。 是的， 那我们一件事一件事来说吧，咱们先说做鞋的事儿。 先说做鞋哈。 做鞋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在积水潭医院叫做 蒋阳房 啊、哦，我都念不顺溜这个。 你不知道， 你 不在那片， 你是西城长大的哈。 对， 那你来说吧。 西城蒋阳房， 这片归你。 行，就在积水潭医院啊，西城蒋阳房胡同内对面马路南边有一个专门订做鞋的洪师傅，质量不错。他说我在那儿做过。 哦，行，这位好像还知道洪师傅电话。回头您抽空的话，可以给这位求助的朋友打个电话啊。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啊。还有位听众说在通州东里市场，说里面有那个做鞋的，就是在陆河中学对面街里头， 对， 那儿的一个市场啊。 嗯， 还有就是你提到的那连生能定， 对， 但是 这位朋友说的 老字号定哈， 那连生，对，我刚才说的同仁和都是原来做鞋的，这些老字号反正都有。 哦， 他们是做布鞋比较擅长。嗯，像同仁和也有做皮鞋的业务。嗯， 哦，那他们都是应该按照那个老字号那个， 反正我就是说价钱不便宜， 收费嘛。但是外面做估摸着也不太便宜吧。 现在其实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朋友愿意自己做鞋，可能是他这个鞋就是有的可能脚上啊有一些这个畸形啊什么的， 或者是 自己做的方便 号不合适 不好弄， 还有的是一只大一只小。 对， 这样 这种情况，其实当时我曾经想过，因为我妈妈瘫痪嘛，就是她有一只脚歪着，我也想说去做鞋。后来结果人家这个懂行的人给了我一个方案，就说现在有一些品牌的鞋是那种记忆海绵材质的。 哦， 其实你 随着脚去，就跟那枕头似的哈。 对，你穿那个就行，不用非得去专门定做一个鞋。后来一看试了，哎，我妈穿上觉得是挺舒服的。后来我就不自己做鞋了。 行，那您看看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啊？ 行不行， 也可以寻不寻不呢？定鞋那个地儿能不能定好啊？我们再来说说怎么去这个红蚂蚁啊。 蚂蚁， 老张说红蚂蚁啊是装修木板带过来的。 对。 说你喷啊什么杀虫药啊常清扫啊试试看，兴许能好一点。他以前装修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小红蚂蚁，他用那个白石灰试试。 哦， 那就是尝试过。说也行，但是能不能就彻底把它请走， 是 全部杀死也不确定啊。说您可以试试啊，可以试试，反正就是市场上卖的一些喷的这种药吧， 杀虫药， 而且主要就是注意清洁，别有那些他能吃的东西。 特喜欢甜它 是吧。 嗯， 饿死他。 饿死他是吧？好，家里面厨房很难避免这一点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海南旅游民宿的问题吧。 这位朋友说了，您现在去海南啊，这是房价最贵的时候。 嗯， 您就算是去一个月，他也不会按一个月短租给您计算房价的，都是按天算，按天乘以30。 哦， 超过3个月以上，人家才给您按月算。说公寓式的房价大约在2500左右。他说今年4月份我是淡季去的，去海口啊，当时每天100块钱。 也是，你看，其实说话就到春节了嘛，这会儿再定可能都已经晚了， 晚了， 是吧？您是在寻2019年的价吗？反正这会儿再定可能都晚了，得提前定，而且这会儿确实应该是去那儿人最多。你想，今年1月20几号就放假了，它就是一个旺季，然后再赶上春节，2月4、5号吧，应该是， 对， 啊， 对， 就2月4号就除夕了嘛，所以可能不便宜啊，这位听众。 这个中转的方案啊，您看，就是如果您会开车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在海南当地啊租一个车，然后不一定非得住在三亚市里面，可以稍微的往中部走一走，因为海南这个整个全岛啊高速建的也非常的发达，而且高速还都免费，它那个高速是融在那个油钱里面的。您租个车，这样的话能在房价上这个能差的挺多的呢，一个月。 你以为这主意就你知道？ 都知道是吧？ 因为这个季节它本来它就是一个相对贵的季节嘛，反正您自己看吧。当然我们就是赶这种舒服嘛，是吧？ 对， 还有听众说，海南三亚地区啊，10平米的一间旅游民宿 啊， 目前一个月在2500左右。 啊，10平米，10平米就要2500啊？ 就这个季节就这个时段嘛，应该是它这会儿 就 是最贵吧？ 就够一个人住，或者就那种快捷酒店那种水平的，也就是差不多。那是小点，反正紧凑点。 那我再攒攒钱吧，这事儿我就不想了。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手掌、脚掌脱皮和裂口子的问题。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听众说，治疗手裂呀，可以把那个生姜切成丝儿，放入高度白酒当中泡24个小时，然后呢去涂抹裂口的部位。这应该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啊， 这您得看，因为有的人的皮肤是对酒精敏感性的，有的人是对酒精不敏感的，这个方法不适合所有人。 对，他本人试过，他目前他自己用的还可以啊，但是不适合所有人。 对， 他说我保养呢一般抹东西并不是太多，就是多喝水保持滋润。 这倒是， 对，反正皮肤和皮肤，人跟人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抹，天生丽质就特别好，有的人就不行啊，少抹一会儿都不行。还有听众分享说有一种日本产的马油很好用，我送过他，他试过，确实是因为马油啊，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提取萃取的啊，就是它那个技术就是很怎么形容呢，就是很小的东西它也能渗透，它渗透力特别强， 特别强， 对，它渗透力特别强，而且就是滋润的效果很好，它甚至可以抹在脸上。你看像有些凡士林或者比较厚的那种油吧，你可以抹在手脚上，但是不太适合抹在脸上， 不吸收。 对，但马油没事，马油其实是可以抹在脸上的，颈部什么的，保湿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那个油性比较大，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它那个味道， 对， 因为 很多人不喜欢， 它是动物身上的油嘛， 对对对， 像日本产和韩国产的这个马油，它是从那个马的脂肪当中提取的那个油，而我们新疆产的这个马油呢，是从马的好像是颈部鬃的那个地方提取那个油，你想它从这个动物身上直接萃取出来的，它一定带有那个味道，所以那个味道不是很好闻，不像一般的化妆品，但是它的效果确实很好。打开之后得快用，要不然它就容易有一种酸的味道。 还会氧化，等于是哈。 对，本人使过嘛，所以对这个还是略知一二的啊。当然，比起你这个专家来讲，我就不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 专家其实给的特别特别简单的方法，我们听众也有人提到了 啊， 没别的，就擦干油，又方便又便宜又实惠。 就咱们的土方法哈，干油 干 是吧？ 就开塞露，你知道吧？ 哦， 你买了以后就把它挤了， 甜不唧唧的是吗？ 没甜味儿，哪有任何甜味儿？开塞露便秘用的那东西，知道吧？ 知道。 切完了以后就抹在那个手上，就是纯甘油，特别好吸收。你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贵的那些护肤品、护手霜什么的，里面其实真正有效成分就是甘油， 也是含的这个东西， 都得含这个 啊。当然，相比较刚才我们所提的马油，这个要便宜很多， 便宜太多 了。马油那一瓶还挺贵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冬天你备那么一瓶，常用挺好的，一家老小都可以用。 对， 但是呢，就是建议，就是如果您买的话啊，一定要买那个成分对的。 独家的、 哦、 就是成分它达不到那个水平，一定要买靠谱的啊，说白就是买靠谱的啊。 好， 行，我们再来说一些新的问题啊，又出现了很多七七八八的新的问题。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们，好孩子电动车，好孩子不是出童车的吗？ 对、啊、叫着名字就像是童车。 他反正说是好孩子电动车、 啊、 说北京有维修部吗？哪位知道他的地址或电话呀？或者哪儿有专门维修电动车的地方，能不能告诉我？他留了个微信号啊，微信是13718094320，13718094320。 这类产品其实您买的时候说明书千万别扔。 嗯 嗯，它电子产品呢难免会有一个需要保修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你之前说的，咱上网就算查，有时候它竟是那些假的，这个还是得找靠谱的朋友，谁家也有的帮着查一下啊。 嗯，还有听众刚才不是听你说那个关于记忆海绵鞋吗？ 啊， 说那什么牌子的呀？他说我爱人的脚也需要穿这样的鞋，这个牌子挺多的。 咱凑得起三个牌子吗？ 现在好多就是品牌的鞋子都出这种记忆形式的鞋了。 嗯， 您到商场上去问，其实挺多的，尤其是运动鞋是吧？ 运动鞋品牌的， 嗯、 对， 嗯，好多都有。 您上店里问问，我们就，因为我现在真的脑子里想，只能想到最先发明这个技术的那家，后来几家其实都在做。 啊， 我凑不出仨来，我。 你私信给他，我们 发 个私 信 给您啊， 对对对， 等你凑出仨来，我们一气儿说啊。 好， 好，下面有个事儿啊，看来得需要朋友们帮个忙了啊。这位听众是这样求助的，他说我有一个朋友28号要到同仁医院去看眼睛，因为目前他的情况呢是眼睛一点都看不见，需要那一天呢有人能够陪着他一起，就是陪着他带着他去看眼睛。 哦， 但是他本人呢，就是求助的这位朋友啊，他本人现在在外地出差，根本回不来北京，28号，今儿都26了吧。 他看不见，现在还就是求助这位朋友在外地，他没法赶回来陪，等于是这意思。 对，就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28号得来北京看眼睛、 哦、 都约好了，应该是，你想同仁一号多不好挂呢、 哦、是， 所以说想求求帮帮团的朋友，说哪位帮友28号能空一下啊，能不能帮这个忙，就是陪我这位眼睛不好的朋友来看一下病，就陪着他就行了、 哦、 他应该都安排好了，就领着他去、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嗯、 说在这里呢表示感谢。 电话是这样的啊，15004121129，15004121129，在这儿呢也是谢谢大家了啊， 谢谢。 结婚纪念日一般送什么呀？ 结婚纪念日，两口子之间互相送 啊？那可不是吗？那你的结婚纪念日还指着我送啊？那不就两人之间送吗？ 啊，就 这位听众的问题是， 看这俩人了， 请问一下啊，就是结婚纪念日这一天送对方筷子合适吗？有什么寓意啊？ 有这寓意啊，一直有人呀、啊，就成双成对嘛，就我们永远这筷子它得在一起啊，不能拆开了呀。 嗯， 我拿你那品牌的，我这个长得长短也不一样，粗细也不一样，花纹也不一样、 啊、 谁那么使啊，对吧？就意思就是你永远就跟我绑在一块儿 啊， 有这个寓意 挺好的啊，因为筷子它是一双嘛， 对， 一只的那不叫筷子是吧？行吧，昨天我那个特逗，吃饭的时候我老掉筷子，我掉了2回， 嗨， 后来我还琢磨呢，我说这有什么假吗？后来我就上网查啊，人说这叫落筷，翻过来说就叫快乐。 这还四川口音，快乐。 当然了，也有一些不好的说法，但是我们都希望就是人要朝着光明积极的一面去，就即便是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我们要想着好的那个，我就奔着快乐那想法去的啊。 也别光、这叫什么光明积极，我觉得咱们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您看一看，是不是脑子里有些什么小的那种微血栓， 才脑子有病呢。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的是，应该是手机的问题吧？ 对，手机的问题、 你来回答吧。 他说是这样，现在啊，手机里头不是都装各种各样的 app 吗？有很多的那些程序啊，它都得设密码。我就想知道这个密码这东西，那么多的软件，我照他们那个介绍说最好啊，不同的软件设不同的密码。可是这密码要是设多了，我真记不住；设少了呢，又担心它万一要是泄露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你有经验吗？ 我都没看明白。 你手机里头好多好多的 app、 啊、 好吧，支付宝、微信、 脑子是有问题了， 然后什么团购、各种各样的、包括摩拜，你骑个车什么的，它有一个软件它就有一个新的密码，有一个软件它就有一个新的密码，这堆密码我该怎么设？我要都设不一样的， 我自己记乱了，我要都设一样的，丢了，丢一个就全都丢了，泄露了，这怎么办？怎么兼得？ 按照你的说法啊，我这筷子都拿不住的人了， 你就别想这事儿了。 我的密码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不考虑那么多，因为我没有办法兼顾，我确实没有办法兼顾。但是有一些那个密码设置吧，他说就不能只有数字，必须得有这个字母。 对， 那么相对来说，我那个基本都差不多。哎呀，我怎么把自己的事儿都说出来了？ 不说具体的，是这样。咱们现在来讲，最安全的密码是要包含啊，字母、数字， 甚至大小写、 符号、字母再区分大小写。对，达到这个标准的密码，其实呢，您设一个，一般来讲被攻破的几率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是呢，有一点人家说的这个没错，就是有撞库的情况出现。我就被撞过一次，就我的邮箱因为那家服务商出现了这个泄露的情况，结果就导致因为我那个密码设的跟我的手机的那个账户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导致我有一部手机一部电脑就彻底的被骗子就这样给控制了，我就没法用了。在那之后我就注意呢，凡是这类的就是最高权限的密码，比方说我们手机的这个像苹果它叫 iCloud 账户的那个密码，我单设了一个特别严格的，其他的生活当中我们相对来说设一个好记一些的简单的，然后这两个呢我给它写在纸上，但这个纸绝不和手机什么的搁在一起，放在了单独的一个地儿， 藏你们家柜子底儿上。 不能告诉你是在哪儿，反正放在一个你们想不到的地儿，就万一真忘了，我还真的忘了好多次，我都是回去翻出来查的。 藏鞋柜里了， 得破鞋里头， 反正得藏起来。 好鞋不行。 行吧，反正它确实就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是的 啊，像我这种就是。哎呀， 安全不方便，方便不安全， 比较大大咧咧的，可能确实我就所以我就认了啊，所以我就认了。 你就都弄一特简单的是吧？ 不是，就是我就弄同一个号码嘛，我只需要记同一个， 同一个， 顶多就是有字母不一样，那我记住前面两个字母就可以，或者就不停的试吧，你记错了你反正无外乎就那两三个，你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他别想那么多就行了。还有心的人，人就是设计不同的，而且人能记得住。 有的企业里面现在是要求，就是好比说企业邮箱那个密码，要求你每个月必须得换一次，你知道，就是那个其实挺抓狂的，就是自己干这个活的人都觉得，尤其你到一号的时候，31号还特别顺利的输呢，到一号发现不行了。 对，所以说像这件事情吧，不光是我们用户个人的事儿哈，我们自己脑子好使，想点主意，其实还是。防火墙得做得好， 对 你这个防御做得好，我们才去敢用你这个软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没错， 给他们提要求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他的手机买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屋里的信号老是不好，他说还是手机的原因还是信号的原因啊，就是他那手机上老写的是 3D， 而且还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不会 他办的是流量，办的是免流量的， 肯定不是 3D、是 3G 啊、对，应该写错了哈。 对啊、但是呢，您的这个手机呢，那您需要看一看啊，您的那个卡是不是没有更换？因为现在来讲，在咱们北京，当然移动、联通、电信都还有 3G 网络在运营，但是呢，现在都已经在从 3G 呢往 4G 啊，这个过渡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这个过渡工作完成以后，在很多地方是正在逐渐的削减原来的 3G 网络的那个数量。像您所说的情况，要么是您看您的手机设置里面有一个 4G 的那个开关，您没有打开，要么就是您拿的是一个可能您是不是孩子淘汰给您的比较老的手机，它不支持 4G， 才会出现您现在所遇到的这种只有 3G 信号的功能。 3G 信号现在的确很多地方那个基站都已经在撤，就是信号非常非常不好了。 对，有可能您那个手机已经是 4G 手机了，但是您那个卡还是 3G 的卡， 都有可能、 一方面您可以去换一个卡，一方面呢还有可能是确实它可能就是信号的问题。 对、卡手机都核实一下是不是 4G 的，然后功能是不是在手机上打开了，把这三点排除了咱们再看信号质量问题。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梅花红跟我们分享说，上海女人牌的雪花膏， 还有这牌子 啊，滋润效果也挺好的，可以抹抹试试看。 老的雪花膏是特好， 说大方百货、虎坊桥百货、新世界超市都看到过。就现在不是有一些怀旧柜台吗？有这些老的物件、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 还有听众跟我说呢，说明明 啊， 筷子掉地上，跟老实年间你是要挨打的。 是 啊。好像姥姥是这么说过啊。 对，筷子你这是吃饭的家伙你都给掉地上了，就跟学生拿笔写字老往地上掉也得挨打。 我看了一下，好像希望得到记忆行鞋子的朋友还不少呢。 我私信给他了 啊，这又有一位。 对， 我又给了、啊、我也发了。 再有一位要想要的话，我们就说啊，因为这是听众的需求，我们不能掖着藏着，好东西要一起拿出来分享才对啊。 嗯， 好，我们先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摄录拍照一体机，还要带 WiFi 功能的，我都就现在这种叫什么带 WiFi 功能的相机我是见过，摄录拍照还要一体的都要有，价格面议啊，13716364113，13716364113。 嗯，你来说一个吧。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微波炉，九成新就行，价位在100元左右，电话是13051325081，13051325081。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个紫铜的火锅，直径28公分，九成新，120，东西在北工大附近，电话是17701321296，17701321296。 行，我们这儿还有一些求购的呢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鱼缸，要长2米，宽50厘米，高1.6米左右的，带底座的， 嗯， 前面是弧形的那种， 哦， 啊，要弧形的，对，而且还求购天然气灶，要双灶的，说是新的就可以，得好用啊，要新的，电话是13910795136，13910795136。 你说鱼缸要是弧形的，是不是那鱼也能跟着放大呀？ 好看吧，就是前面那鱼缸它是那种。就是、 哦、 啊，就那样的，它确实挺好看的， 不是跟那个 比一般的平面看上去要好看一点， 就是 但里边大不大我就不清楚了，应该大吧、哦、容积可能会更大一些、 哦、不是说容积，我就说放大了，就看着那鱼本来买的红绿灯看着长得跟锦鲤似的， 嗯，可惜我不是鱼我不知道。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吸尘器，电话是13520378939，13520378939。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1.9×1.5米的床垫，最好呢是在太阳宫附近，价格可以商量啊，新的新一些，要好先生，电话是13718086676，13718086676。 再看两条反馈的信息，